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百和会馆主席汪明荃。 这些我觉得即每一样都不是那么顺利的，有时但是我你不放弃，你起码都还抱着有个机会，那么耐一点耐一点，但我知道申请到。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啊，林志恩你好， 大家好。 嗱，我哋讲讲咧关于贫穷嘅问题啦。咁乐施会咧今日就发表咗一个嘅报告啊，咁就分析咗咧统计处嘅数据啦。咁、那个做法系咁样嘅，咁就比较咗咧过去嗰三年啦吓，同埋系第一季今年第一季嘅数据啦，就将住户嘅月入中位数。就分成十個嘅等份啦，第一等咧就係最窮嘅住户，第十等咧就係最有錢嘅住户。咁啊，發覺咧就係越貧窮嘅組別咧，佢個收入跌幅咧就越嚴重。咁而最貧窮嗰一成嘅住户咧，今年第一季嘅收入咧係比疫情發生之前咧就下跌超過兩成。咁至於咧，亦都出現咗一個貧富懸殊嘅一個狀況出現啦。咁啊，比較最貧窮同最富裕嗰一成住户嘅月入中位數，咁啊差距咧就由疫情前嘅 34.3 倍，即係2019年 34.3 倍，擴大至到咧 47.3 倍，就係今年第一季嘅數字。咁、所以見到咧喺疫情之下咧，最貧窮嘅人咧就越加係貧窮啦。兼且咧就貧富懸殊嘅差距咧。就越嚟越擴大，應該點樣理解呢個現象呢？ 樂施會咧，佢都有提供一個分析嘅，就係、因為咧，所謂叫貧窮人士嗰個失業率咧，佢持續高企咧，其實同一啲嘅即係工種咧，佢哋係一個失業重災區有關係啦。譬如零售啦、住宿或者餐飲業，即係大家都知啦，因為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咧，其實呢類型咧低技術工種咧，佢哋喺疫情嘅時候咧，即係面對嗰個失業嘅危機咧，係相當之大嘅。咁而且咧，即係樂施會都補充咗一點啦，就係、我哋亦都喺呢個節目之前都傾過嘅，即係會唔會咧係而家其他國家有一個放寬旅遊嘅措施嘅時候咧，香港人多咗去外遊消費啦，咁反而咧即係令到呢啲本港飲食業咧未能夠即時復甦啦，而亦都影響到咧即係呢一啲人嘅就業機會咧咁樣，咁當然啦，樂施會都提出咗一啲建議啦，譬如延長臨時失業支援等等啦，咁一陣間我哋可以傾下啦。但係我思考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再深究一點咧，就係呢臨時嘅措施其實夠唔夠咧？因為會唔會喺疫情嘅時候咧，可能有一啲工種咧，其實已經冇咗噶啦。又或者咧，有啲公司咧，佢成個營運嗰個結構變咗，譬如佢好多嘢都搬咗上網啦，即係唔使請咁多售貨員啦。另外咧，疫情一個現象就係而家多咗一啲所謂叫零工經濟行業啊，譬如有一啲飲食咧同即係酒店業嘅員工咧，因為呢段時間咧，即係喺疫症最嚴重嘅時間咧，佢哋都可能轉咗行去做一啲外賣員啊。咁但外賣員又會唔會即係出現一個人手過剩嘅情況咧？甚至就係喺而家嗰個勞工市場嘅定義上面咧，佢哋都係屬於一個自雇人士啦，即係有一啲勞工嘅權益，佢哋係冇受到保障嘅。咁所以我估咧，嗰個問題成因都唔係淨係。 即係講緊嗰個貧窮嘅就業問題咯，而係可能係個疫情都改變咗我哋成個經濟結構咧，而導致我哋要去解決嗰個貧窮問題嘅時候咧，即係都會相當困難。 其實睇翻政府究竟有啲乜嘢嘅扶貧嘅政策咧，咁當然咧最有需要嘅人士咧就係有呢個嘅社會安全網啦，例如綜援等等呢啲嘅社會安全網嘅政策咧，就可以叫做去到保障佢哋嘅一個最基本嘅一個需要啦。咁但係咧就其實亦都有唔少嘅政策咧去到幫助咧就係一啲嘅在職貧窮嘅。咁例如話咧就有呢個嘅在職家庭津貼啦，咁就講緊咧就譬如話係一啲嘅有工做，咁但系咧就系佢个工时同埋收入咧，但系佢工收入比较低，咁喺一啲系符合一个工时嘅一个门槛，同埋咧就系入息嘅门槛嘅底下咧，就佢哋可以攞到呢个嘅在职家庭津贴啦。咁另外咧亦都话咧系政府有唔同嘅一啲帮助雇员去到就业啊、揾工嘅一啲计划啦。咁亦都系话帮一啲嘅人士咧去到转型啊、培训嘅一啲计划咧都有噶。咁头先你都讲到咧，咁其实疫情期间咧，咁上一次嘅政府嘅防疫抗疫基金咧，都系推出咗一个嘅临时失业支援啦。咁但系呢个失业支援咧，已经系结束咗噶啦。咁就讲紧嘅就系咧，其实喺呢个疫情期间咧，咁如果佢系喺呢段疫情期间失业，又或者系被政府咧系暂停咗嘅啲处所咧，咁呢啲人士咧就可以咧申请呢个嘅临时失业支援啦。咁就话咧有35万名嘅申请人咧就最终获批资助，就政府批出资助额咧35亿元啦吓，每人攞到10000蚊啦。咁但系呢个计划已经完咗啦，有啲嘅工会人士啦、劳工界人士都话，其实呢啲类似嘅失业支援可唔可以恒常化咧吓？咁而家乐施会都有一啲譬如延长呢个计划嘅一啲建议啦。 咁除咗延长咧临时失业支援之外咧，另一个乐施会报告提出嘅建议咧，就系嗰个最低工资嘅水平啦。咁佢哋就建议咧，由而家嘅每小时37.5咧，就调整到45.4吓，45.4。咁就希望咧就惠及咧大概34万低薪嘅工友嘅。咁同时咧如果六月光你记得嘅话咧，即系五月嘅时候咧，就嗰个最低工资咨询咧就完结啦。咁当时咧，劳工界嘅代表咧，其实除咗系提到个最低工资水平之外咧，其实个最低工资嗰个机制，即系个检讨机制，亦都系即系劳工界嘅一个争取嘅对象嚟嘅。咁所以今次乐施会都有一个建议啦，就话咧最低工资个检讨机制咧，可唔可以由2年1檢变做1年1檢咧？点解会有呢个建议咧？就系、因为2019年嘅时候咧，其实就冻结咗个最低工2021年啊，系冻结咗个最低工资。咁但系因为咧呢、这个最低工资水平咧，其实37.5咧系2019年定落嚟嘅。咁即系话变相咧，你2年1檢咧就维持咗4年啦。咁所以劳工界嘅代表咧认为咧都系时候要去做检讨。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如果我哋1年1檢嘅时候，嗰、那个方程式点样定咧？咁一阵间都可以同劳工界嘅代表去倾下嘅。 咁當然勞工界就認為咧，即係上一次嘅最低工資嘅檢討咧，就係決定凍結相關嘅最低工資啦。咁變相咧，打工仔即係攞緊最低工資嘅人士咧，咁其實係佢係4年咁樣去凍薪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啦，你要調整呢個最低工資咧，亦都牽涉住商界僱主咧，需要去到俾多啲人工俾呢啲嘅低收入嘅僱員啦。咁商界喺疫情底下都係受創嘅，嚴重咁受創。咁而且咧，亦都有啲商界人士認為啊，其實最低工資係咪一個即係扶貧嘅方法咧，還是政府應該做其他嘢去到扶助呢啲嘅低收入嘅人士咧？咁呢個成為咗一啲嘅爭拗啦嚇。咁嚟緊咧就會10月尾就交報告，就俾政府去到決定啦。咁究竟点样会决定法呢？咁都系要有待观察。好啦，问一问各位听众啊，大家对于扶贫嘅议题有啲咩意见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呢个时间由林志恩啊，我哋就请嚟今次做研究嘅机构乐施会嘅港澳台项目总监黄石雄同我哋倾下啦。黄石雄你好， 你好，各位同事好。 剛才關於你們的數據上面的發現，我們都引述了一些，不如主力講一講你們的建議。就著剛才我們講到最低工資那裡，你們都有一個調整水平的建議，是嗎？ 是因为其实呢我哋报告都发现咗其实係嗰个贫富差距好大啦。咁低收入嗰批呢即係最低收入嗰一成呢街坊其实佢个收入呢喺疫情之间係跌咗嘅。咁我哋见到其实呢个情况呢同劳动市场嗰个薪酬係有好大关系啦。正如剛才主持提到呢 ,19 年佢係冻结咗最低工资嘅。咁四年冇加薪。而更加情况恶劣呢就係、是个通胀呢其实都有加到。咁所以某程度上呢係佢哋更加係减咗薪㗎其实过程里面。咁所以其实我哋就一路呢要求政府呢第一就係、是、需要一年呢去检讨一次最低工资。最少呢你跟通胀要即刻调整。咁佢嗰个收入呢即係佢嗰个人工呢其实唔会呢被通胀蚕食咗变相冻薪。呢个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呢就係、是、我哋觉得呢调整最低工资呢最少有三个原则要跟随嘅。第一个就係剛才提到要追到通胀。第二呢就係、是、一个人做嘢呢起码让到另一个家庭成员。第三呢就是必须要高过呢平均的综援水平。如果不是呢工友呢其实他没什么意欲呢去继续去工作的。咁所以其实我哋都有个计算呢就是参考返呢综援呢二人家庭呢平均水平啦然后再换算返呢个时薪呢其实就是讲緊最低工资如果不低过综援亦都符合到刚才嗰个要求呢都最起码不可以低过 45.4 一个钟头。咁呢個數呢其實我哋都建議俾政府呢喺嚟緊呢次嘅檢討嗰時候應該要跟隨嘅。 嗯，首先都講翻頭先你第一個嘅考慮點啦，咁就係最低工資應唔應該係自動跟隨通脹去到調整咧？咁其實咧就政府咧以往嘅講法就係話咧，咁係根據即係譬如過去嗰十年啦，其實嗰個嘅最低工資嘅升幅咧都係跑贏通脹嘅，咁所以佢哋官員就認為咧，其實係冇輸咗俾通脹，甚至係跑贏咗少少添咁。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嗰個最低工資委員會咧。其中一个的考虑的因素都已经是包括埋通胀等等的数据啦，咁所以有没有必要一定要是硬性将通胀成为最低工资调整的一个因素呢？咁呢个可能是可能要请你都回应一下。 第一呢就是睇下你用边个时间点呢去比较佢系咪跑赢通胀咯。如果你讲緊系用緊佢已经通过咗第一次讲緊系最低工资嗰个时间呢去作一个参考呢，其实佢仲有少少未追到通胀嘅。加埋呢呢几年其实冻咗身嘅。咁就好视乎跟住呢个调整系去到几多先至可以再定段呢，其实佢讲緊系累积个通胀能唔能够打平啦。第二呢就我想讲緊呢就係、是、政府呢自己本身呢都系按照呢其实通胀去调整嘅。例如呢其实政府嘅啲外判工啦，例如讲緊系房屋署嘅招标文件去规定咗呢，其实有一个年度工资调整机制都系跟随呢通胀同埋以及其他通胀就系跟甲类消费指物价指数啦去调整呢外判工友即系啲清洁工啊等等嗰啲工资。咁其实呢呢、这个做法呢系一个好嘅做法嚟嘅。咁原因就系佢嘅人工呢即系工友嘅人工呢唔会因为通胀呢其实而被蚕食。我讲过其实即系过去三年个通胀嘅情况啊，其实就讲緊食物个通胀呢差唔多已经去咗升咗两成啊，即系 19.2%。呢个呢其实某程度系工友都几大呢嘅即係開支嘅比例嚟嘅，所以其實我哋希望政府咧，其實喺依個位置上邊要守住咯。 嗯，嗱講開咧嗰個最低工資水平點定咧，咁我就留意到咧，其實過去即係五月做諮詢嘅時候咧，勞工界都有提過通脹呢個原則嘅。咁我睇翻其實有啲國家都係用通脹嚟做一個原則去做調整啦，譬如南韓啦。咁二人家庭綜援金額都有提啦，咁個原則就同你一樣啦，就係、是、希望鼓勵就業啦。咁另外咧，勞工界都有提出嘅一啲嘅水平嘅定法咧，就是、譬如時薪中位數啦。但係咧，我留意到咧，即係商界有一啲係反駁嘅。咁佢哋就認為其實香港第一季的经济增长是负增长，而且他们认为如果太频密地去检讨最低工资水平就会对人力市场构成压力，你会怎样看他们的说法？ 其实呢调整最低工资不同国家呢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经验啦。 我哋其實啱啱依份報告咧都有檢視咧一啲唔同國家嘅情況啦。其實鄰近講緊我哋即係中國內地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其實佢喺過去一年咧其實都有調整最低工資，由5% 去到6% 不等。而講緊鄰近國家，譬如英國、法國、南韓、澳洲、日本，佢哋喺今年2022年度其實都有再調整最低工資，咁都係講緊係即係差唔多依個水位。咁即是講咧，其實依個調整即係最低工資依件事咧，其實喺疫情嘅情況之下，其實顯得更加重要，令到咧其實基層工友咧個人工得以保障。嗱，方法咧其實可以有唔同嘅，例如德國咧，其實我哋之前都有寫嗰啲文章咧，其實喺報紙度啦，同埋都有俾政府參考啦。其實德國類似嘅做法咧，佢係一個逐步性調整最低工資，即是話咧，其實佢定咗咧未來兩年咧最低工資要去到咧加到幾多個 percent。加到哪个水位，然后呢就分开两年呢是逐步达到这个水位。那呢个好处就是令到呢雇主呢其实不是一次过你是要比啦，你是分阶段呢去到那个目标咯。咁呢個咧，其實都係可以行可以諗嘅方法嚟嘅。咁當然啦，人哋個幅度就唔係話由35蚊加到36蚊咁樣啦，即係唔係講緊一個咁細嘅水平啦。咁其實佢都有啲方法去計算咧，最低工資大概好似頭先我哋提到嗰啲原則嗰啲方向嘅。 有啲人都擔心咧，就如果係變成一年一檢嘅話咧，咁就唔夠時間去做相關嘅數據同埋分析啦。咁變咗咧，就可能需要用一啲嘅方程式嘅嚟到計算呢個最低工資嘅調整啊。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咁如果係將個最低工資嘅調整變成方程式嘅話，咁又係好定係唔好咧？ 嗱，其實數據咧就我相信政府是有能力咧，可以係每年都做到一個即係即係 update 嘅數據出嚟嘅，因為統計處其實我哋都每年同統計處咧攞數據嘅，然後再做一啲貧窮數據嘅分析嘅，咁所以其實咧嗰個方面，如果依個係大家希望達到個目標，咁政府其實絕對有能力咧，有方法咧可以達到即係依啲手段嘅。咁至於其實講緊係一年一檢呢個做法咧，喺好多即係其實喺世界上邊好多嘅即係國家都係一年一檢嘅。咁佢哋都係即係。譬如講緊係即係11月你公布新一個最低工資咧，佢跟住過3個月後已經要再檢討噶啦，跟住就再收集數據。咁所以其實你話係咪唔可能做到咧？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做到嘅。咁只不過可能係覺得係即係想唔想去做咯，係決心問題。 除了最低工資的水平之外，另外都想就著你們的研究結果去即做一些分析的。你們就找到在現在疫症之下，其實貧富差距是拉闊了去到 47.3 倍。因為這個調查我看到都是在疫症期間進行的。它其實是反映即是疫症這一段時間的狀況，還是其實疫症已經是所謂為我們那個勞動市場帶來了一個結構性的改變呢？即譬如可能多有一啲零散工啊，或者有一啲人根本冇办法转工啊，呢个系咪一个即系长久嘅影响嚟？ 其实咧今次个贫富差距拉阔到47.3倍咧，其实都系我哋做依十年嚟咧一路做即系贫穷报告里边咧，其实一个最大嘅即系一个最大嘅距離嚟嘅，即係貧富差距距離嚟嘅。咁我哋覺得已經係一個警號嚟嘅。咁從而反映咗啲咩問題呢？就係喺疫情嘅期間咧，最受影響咧，我哋喺個數據裏邊或者大家親身感受到咧，其實都係基層嘅街坊。原因咧就係佢哋從事嘅一啲行業咧，都係即係餐飲啦、零售啦依類比較重災區嘅行業，而佢哋咧亦都係做一啲低技術嘅工作，咁所以咧喺疫情咧嚟即係打擊嘅情況之下咧，佢哋係最受影響嘅。咁相對其實高收入嗰批咧，佢哋未必大多從事依類工作啦，咁所以受嘅影響咧，其實並非即係同佢哋相比係冇咁大啦。咁而咧，其實喺疫情之後，我哋見到咧，

佢以捣乱开始，以失败告终。 系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倾紧嘅咧就系乐施会发表咗一个报告咧，就系提出疫情底下咧，贫富悬殊咧系加剧嘅，咁兼且咧就较为贫穷嘅人士咧，其实个收入咧系越嚟越下跌添。咁究竟应该点样去扶贫？点样去帮助呢啲低收入嘅人士收窄贫富差距咧？嗱，乐施会就提议话系要调高最低工资嘅水平啦，咁兼且咧就系要去到做落实一个一年一检啦等等。咁但林志恩啊，点样睇而家即系最低工资系咪一个真系一个扶贫嘅政策咧？咁嗱，而家睇翻数据咧，其实旧年嚟讲咧，真系攞紧最低工资嘅人士，即系讲紧每个钟头37.5嘅雇员嘅数目咧，全港就有14,000多人啦。其实占咗咧就系行业雇员嘅百分比咧就0.5%啊。咁比起咧就係當初咧就係最初推出呢個最低工資嘅時候咧，其實都講緊6%多嘅人士咧係攞最低工資。咁有啲人就演繹話啊，嗰、那個嘅保障啊，受惠嘅市民嘅人數咧就減少咗，可唔可以咁講嘅咧？即係如果話調高最低工資，去翻之前啦，就6%個水平啦，咁係咪就代表住即係幫緊嗰啲即係低收入嘅人士咧？ 嗯，所以呢個咧，其實我諗我哋都要翻去諗，究竟最低工資嗰個政策原意係乜嘢咧？即係其實我諗樂施會咧，佢哋嗰個理念就係最低工資其實就係定一個最低嘅生活標準。俾啲雇员啦， 所以头先佢都讲话啊，即系应该用一个生活工资嘅概念啊，要俾个雇员咧系养到另一位家庭成员咧，先至叫做一个合理嘅最低工资。咁呢样嘢又啱唔啱咧？大家去讨论下。 还是其实即系最低工资，如果我哋即系定到好低嘅时候，即系亦都有啲人会谂啦，究竟最低工资系咪只系纯粹避免，譬如资方去过度剥削劳工咧？如果我哋用呢一个概念去睇嘅话咧，咁可能定出嚟嗰个最低工资水平咧，就会低过头先所讲最低生活标准的水平，咁呢个就好视乎嗰个政策个理念究竟系乜嘢。咁同埋咧，有一啲资方嘅代表都会提出一点嘅，就系、是、其实疫情之前咧，经济好嘅时候咧，即系好多人都唔系收紧嗰个最低工资水平，即系其实嗰啲企业好难请人嘛，咁多数都会出得高过最低工资嘅。咁呢个就系另一个啦，即系佢哋会认为冇乜需要要去一年一檢嘅另一個原因啦。但係如果從勞方角度去睇咧，佢哋都提出咗一個理由嘅，即係除咗頭先所講就係話，而家咧變相叫4年冇加最低工資之外咧，因為咧勞方咧佢哋會覺得如果係2年先檢一次嘅話咧，佢哋會更加企硬，即係大家都會兩邊都會更加企硬，因為一改就係改2年啊嘛。咁但係如果你一年一檢嘅時候咧，大家就會睇哦，其實一改都係改一年啫，我哋之後仲可以再商量。咁反而咧可能易啲傾，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勞工界咧，佢認為一年一檢咧嗰個好處就喺呢度咯。 OK， 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1872311，各位聽眾咧可以打電話嚟講下最低工資啦，可以講下扶貧嘅政策等等都可以噶。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勞工界人士啦，有勞聯嘅主席，亦都係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啊，林振聲你好， 你好， 你好。 剛才我們就討論到最低工資的檢討啦，還是在做一個檢討的程序啦，你又覺得應該是調整到什麼的水平，應該是達到什麼的政策目標呢？ 是啊，我們其實幾個月之前呢都已經將那個建議就交了給最低工資委員會啦，我們就建議是希望時薪去到大概是46元左右啦，咁因為站喺一個工友嘅角度咧，就好直接嘅。 即係呢幾年都特別係最低工資冇調整之後咧，2019年中開始咧就三年幾嘅時間啦。咁啲工友最直接嘅感受就係出去食一個午餐，都即係最普通啦，都要45至50蚊啦。咁即係其實嗰個工友嘅感受就係雖然係疫情。咁但係呢兩三年呢其實都係有啲通脹嘅，咁都係希望可以即係追返嗰個通脹啦，同埋我哋嗰個數字呢亦都係建基於一個所謂比較基本嘅生活開支啦，就係攞綜援嗰個數嚟參考，咁就係話一個二人家庭嘅綜援啦，因為依家全香港700多萬人，但係呢就300多萬嘅勞動人口，即係普遍嚟講呢都係一個工作人口呢都會養多一個人嘅，即係可能係小朋友啦或者係長者，咁我哋都參考過即係二人家庭嘅綜援啊，再加埋租金津貼啊，一啲綜援制度下面少少嘅雜費嘅一啲津貼啊，咁就大概9000多蚊。咁如果每個月係翻26日工，咁每日8個鐘到咧，咁就大概係46蚊。咁所以我哋都係有一個咁嘅建議，就希望最主要就係希望打工仔攞到呢個人工咧，係可以即係維持佢嗰個比較基本嘅一個生活開支咯。 我哋头先咧都倾到咧个最低工资即系一年一检嗰个机制嘅可行性啦。咁我记得咧上一任劳福局局长咧，佢就提出咗咧，就话其实现行嘅机制咧就需要好多时间去做一啲检讨啊、咨询啊，同埋啲数据分析嘅工作嘅。咁如果即系一年一检咧，就未必做到啦。咁你点睇佢呢个讲法咧？同埋即系劳工界会认为咧，如果一年一检嘅时候要改用一条方程式咧，咁应该点样去计算个最低工资水平？ 我哋覺得因為要搜集好多數據，而嗰個研究嘅時間又比較長，嚟到話覺得一年一檢係唔可行咧，我哋覺得係唔恰當嘅，因為其實講緊好多嘅機制，包括公務員薪酬趨勢調查，佢亦都係需要攞好多數據，其實佢都係可以每年做得到。咁其實只要係嗰、那個即係搜集數據嘅流程啊、各樣啊、或者係公眾諮詢啊，其實我都覺得係可以壓縮到幾個月，其實都可以嘅。咁所以呢個都唔係一個藉口嚟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係政府都係應該要研究一下一年一檢，特別係經過今次之後，因為上一次呢就是最低工资实施了10年有多以来呢就是第一次冻结，咁就变咗，特别是有疫情啦，咁2019年5月1号37.5就一路维持到依家，即使今次是讲緊有得调整呢，都可能要等到2023年年中啦才开始实施，咁嗰、那个情况呢就是浮现咗出嚟啦，那个问题。咁所以希望即係可以做到一年一检。同埋我諗对于商界嚟讲呢，其实我觉得都未必係一件坏事嚟嘅。因为依家呢就2年先一检呢，咁变咗劳方可能会嗌价高啲啦，即係可能3蚊啊、4蚊啊，甚至更多，因为2年冇调整㗎嘛。咁但係呢就雇主又會覺得嘩，一時間3蚊、4蚊好似好多喎、哦、咁變咗呢嗰、那個情況又會比較拉鋸啲。咁但係如果一年呢，即使因為經濟唔好有一年係凍結，咁我都唔使等2年啦，可能好快即係經濟好轉返，即係一年之後咁開始呢又去檢討，咁調整嘅時候可能一年呢嗰、那個幅度冇咁多啦，有時可能即係1蚊啊、2蚊啊，咁其實都係仲係可以傾㗎嘛。所以我覺得最主要就係希望嗰、那個水平呢能夠貼近嗰個物價嘅變化、通脹嘅變化，可以即係保障啲基層工友。 林振聲跟住落嚟就想同你傾下臨時失業支援。剛才我們引述樂施會的報告，他們就建議延長這個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去到 年尾啊。咁呢個咧亦都係部分嘅勞工界人士咧所爭取嘅啦。咁但係政府咧就係其實上一屆嘅政府咧，佢推出呢個臨時失業支援嘅時候咧，就正正係因為咧就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咁就要關閉部分嘅處所，咁就令到一啲嘅員工咧就係嗰段期間就冇公開，就推出呢個臨時失業支援啦。咁但係而家即係譬如已經走上復常之路啦，咁係咪應該要延長呢個計劃？甚至有啲工會人士認為要恆常化咧，你點睇啊？ 我哋自己亦都有俾建議政府嘅，就係我哋覺得係呢個失業援助制度就應該恆常化嘅。咁當然今次呢個臨時失業支援呢10,000元係一個大嘅突破，我哋都要肯定政府，因為政府過往咧如果失業就即係叫啲人去攞綜援啦，咁今次係有突破，係有呢10,000元。咁另外咧，政府亦都有另外一個計劃咧，就係100%政府擔保嘅個人貸款計劃，咁就俾啲失業嘅人士咧係可以借錢嘅，咁啊最多係100,000元啦，咁都有啲打工仔係申請嘅，咁都借到70,000元啊、80,000元咁樣，咁都可以解決燃眉之急。咁呢兩個措施咧，其實係好嘅，但係都係一啲臨時性嘅。咁我哋希望政府可以將呢兩個計劃研究一下，既然我哋已經有基礎，是不是可以在這兩個計劃之上再研究再深化，是作為一個恆常的一個即是失業援助的制度。那變了有時就算經濟好，可能因為有一些產業它要轉型啊，或者是式微啊，那始終都有一部分的工友是會面對失業，那到時呢就不需要那麼彷徨咯。我們覺得是應該在這個基礎上面有一個恆常的失業援助機制咯。 除了臨時失業支援咧，同埋嗰個貸款之外咧，其實其他地方有一啲失業援助嘅制度都係，譬如有一個叫失業保險嘅制度啦。咁簡單嚟講就係即係成個社會會攤分咗嗰個部分人嘅失業風險啦，但係就勞資都要供款嘅。咁譬如咧呢一樣即係咁樣嘅制度嘅模式咧，即係喺香港，譬如去到我哋疫後啦，又有冇咁樣嘅條件去推行咧？ 這個呢都是其中一個失業援助的一個方法來的，有一些國家也都推行緊。咁不過這個呢牽涉的情況呢就會比較複雜一些，因為牽涉到可能僱主又要供款啦，僱員又要供款，咁我哋其實自己已經供緊強積金㗎嘛，5%，咁係咪仲要供多一啲呢？咁我諗我自己就持開放態度嘅，咁個社會亦都係可以去討論啦。咁但係另外一個比較快嘅方法就係話，即係政府既然已經有一個臨時失業支援，咁亦都有一個100%貸款，咁喺呢兩個基礎上面去研究呢，似乎又會唔會快啲呢？咁當然如果你話政府係驚即係啲人係濫用嘅，咁你可以即係設計一啲再嚴格啲嘅指標啊，或者甚至有資產審查等等，咁嘅時候呢就希望係可以真係幫到有需要嘅人。 OK， 好啊，唔該晒林振聲，多謝你啊。 係，唔好客氣。 林振聲就係勞聯嘅主席，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嚟嘅。我哋電話18723111，有位聽眾何先生喺度。何先生你好。 啊，你好。 你請講啊。 因為你哋每年話檢測，兩年話檢測人工的加薪问题，你加了假设是45元，假如加了都没什么作用的，全香港市民都是百上加斤的，都是通胀膨胀，买东西什么都好。 OK， 好啊，多谢晒何先生的意见啦。接下来我们又听听一些商界雇主的看法了。电话旁边有劳工顾问委员会雇主代表郭振华。郭振华你好。 是你好。 是。 剛才我們都在討論緊係最低工資啦，咁當然咧就勞工界咧就係一個比較高啲嘅叫價啦，40多元嘅水平啦，咁你會預計點樣去攞到一個平衡咧？即係或者係其實而家商界啊僱主嚟講咧，其實係普遍有啲咩嘅諗法嘅咧？ 其實而家目前咧，喺商界咧最頭痛嘅係咩咧？就係個疫情咧，同埋我哋而家個營商環境。如果真係要有復常咧，我哋有冇夠足夠人手留低喺香港，而應付喺復常嘅時候咧個經濟活動咧所需要嘅人力嘅供應？你擔心呢樣嘢。咁至於喺最低工資嘅水平裏面咧， 佢阿即系骆师傅有提咧，佢讲佢一年一检，我哋觉得即系呢个都即系唔容易做得到嘅，因为实际上亦都以前都讲好多次噶啦，即系嗰啲政即系有关嘅一啲调查嘅资料啊，你每年一次都未收到，你跟住又第二年又已经嚟啦。咁呢个系满足唔到以数据为依归呢个个工资水平嘅调整嘅。咁而佢要到45.4咧，其实呢个咧系最低工资嘅里边要求嘅咧，系等于目前咧系个平均工资水平。如果冇记错啊，45.几系一个平均工资水平。咁呢一个嘅数字咧，理论上咧就唔能够以呢个作为一个即系比对点啦。去做一個最低工資的水平的原因是什麼呢？最低工資水平是保障一個最低收入的人士有即是的收入裏面不會高於不是不會低於在一個即是平均工資水平是很多，而實際上目前是不是出最低工資呢？其實絕對不是，因為有很多的工種我們都是不夠人手，而自己請回來的是遠高於現在所謂的最低工資水平。咁所以而家佢話45元，你攞出嚟講話係咪要調整呢個呢？我諗而家關注嘅唔係喺呢一度，我哋希望即係能夠關注就係喺未來嚟緊嘅，我哋喺復常嘅時候咧，全香港喺個經濟活動裏面究竟需要啲咩人手？咁希望咧，即係大家都即係喺唔同嘅業界嘅朋友咧，都主動咧係拎出嚟，即係。希望交俾政府係做一個討論，咁讓政府咧喺而家未來呢兩年咧去作出一個政策上嘅調整。原因好簡單，而家世界即係特別東南亞，我哋好多地方，日本最近又講啦，泰國啊，咁佢哋新加坡講咗好耐啦，佢哋嘅變咗紙水油低，佢哋吸引旅行嘅買購物嘅，相對比我哋係。是優勝，咁而我哋而家目前我哋跟對美元㗎嘛掛鈎，所以我哋相對我哋嘅即係入嚟消遣啊成本會貴，咁喺呢個貴嘅情況下個吸引性係咪足夠呢？如果我哋人手都唔足夠嘅時候呢，商界係好頭痛。咁而家一個最關鍵嘅時候，即係希望呢即係喺呢一方面呢就唔會關注喺最低工資呢個水平上面，我哋相信呢最低工資委員會咧，同埋政府咧，會有一個適當嘅一個即係決定嘅喺十月份裏邊。 我留意到咧，即系五月咧最低工资嗰个公众咨询完结嘅时候咧，你就提出咗一个意见啦，就系、是、因为你认为咧今次去做咨询嗰个经济环境咧，其实系比起两年前咧，即系决定动身，即系冻结最低工资嘅时间咧，系更加差嘅。咁所以你预料咧，其实调整最低工资个难度系高啦。咁而当时商界亦都认为系唔应该有调整嘅。咁事隔咗几个月啦，你嗰个研判系咪都同五月嘅时候系一样？ 當然而家嘅困，即係話而家嘅困難程度咧，喺個經營上邊咧，係大家喺即係僱主嘅口袋裏邊嘅錢咧，相對頂到咧越嚟越少啊。咁變咗你咁少嘅時候咧，你實際上而家所，但係你嘅即係生財工具咧，等喺度就唔希望喺呢段時間一定頂到最後嗰一刻嘅。所以你往往見到頂到最後一刻嘅時候咧，佢嘅負債係相對個比例係高好多。咁喺而家呢個階段裏面咧，我會覺得就係已經好比上一次仲困難啊，因為個疫情反覆啊，原來好咁當然冇事。而家睇到係有個曙光喺度嘅，我寄予好大嘅期望。即係如果我哋喺疫情裏面咧，能夠同外世界能夠接軌嘅話咧。咁我哋會覺得就係嗰個信心大咗嘅時候，你都唔會繼續再堅持，最後嗰一刻你都要堅持落去。咁所以咧，希望喺而家呢個階段咧，我哋應該集中咧，係一齊討論。 OK， 係點樣可以渡過難關？ 好，郭振華，頭先我哋都傾到咧，關於呢個嘅最低工資嘅調整機制啦。咁當然咧，而家勞工界就係提倡緊咧，係要一年一檢啦。兼且就提出咗個理據，就係話咧，其實一年一檢對僱主都可能有好處嘅，因為咧，如果兩年先一檢咧。 勞工界咧可能會覺得即係兩年都叫凍結咗嗰個薪酬啦，對於嗰啲低收入人士嚟講，所以咧就可能會嗌高啲，咁變咗個議價嘅。即或者可能大家會企硬啲啊，比較難去到妥協商討啊。如果一年一檢嘅話咧，其實可能嗰、那個大家嘅叫價嘅幅度咧會有冇咁高，對於商家嚟講都可能會容易傾啲。你點睇呢個講法咧？ 如果你喺兩年一檢咧，的而且確喺時間上咧係比一年一檢咧，咁係會相對係長咗嘅。可能有一啲即係經濟嘅周期裏面都會影響到一啲預測嘅數據啦，而同實際出現咧會有偏差嘅時候啦。而一年一檢當然就相對比較接近啦，即係呢一個係肯定嘅。但係一年一檢係咪可以實際上執行得到咧？我再重複咧，喺目前嘅機制上面係幾乎係冇辦法可以執行到兩年一檢呢一樣嘢。你睇到而家就講完冇幾耐，佢又嚟啦。咁你嘅實質上要調，即係要調整嘅時候咧，都要以實際嘅數據為依歸噶嘛。咁你啲數據都未有廣泛能夠確立去肯定，咁你跟住就攞佢嚟討論，同埋作一個其他參數，有幾個參數等落去噶嘛。咁而家講其他經濟嘅參數就更難預測喎。疫情你幾咩預測咧？係、okay. 咪？ 即係疫情。OK， 時間關係啊，即主要都係關注到咧嗰個數據分析工作嘅問題啦。好多謝曬郭振華同你傾到呢度先，有勞顧會嘅僱主代表嚇，跟住落嚟我哋聽一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較早前近兆康港鐵站嘅意外事故仲係處理緊，通往藍地交匯處嘅支路全線係封閉，而家龍尾分別去到小壽村同埋龍富露天橋近龍門居。多條嘅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嘅，車輛沿住屯門公路元朗方向前往藍地一帶需要改經青田交匯處或者係元朗公路近洪水橋出口。另外喺九龍區西九龍走廊去美孚方向近明昌村嘅慢線有壞車，車龍排到新九龍廣場。隧道情況，洪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嘅龍尾喺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洪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嘅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龍尾近新樓街。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09.59美元，卖出价系1710.2美元。港汇指数报104.6，比星期一系跌咗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荣昌村慢线嘅坏车拖走咗，一带车多，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就仲系处理紧，通去蓝地交汇处嘅支路全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小榄。车辆沿住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去蓝地交汇处一带啦，需要改经青田交汇处，又或者元朗公路近洪水桥出口。九巴路线63X、68号 A 同埋港铁巴士路线 K54都系要改道行驶。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沿住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学院呢一段咧车多噶，龙尾排到去黄金海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九龙入口呢一边咧车龙排到落去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呢一段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 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线串这一段龙尾就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车多繁忙，龙尾都是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这一段挤塞，龙尾圣佐治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系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咧？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李若彤饰演的白李氏是兰色的后母，是封祥和封举的母亲，二哥病逝之后继位皇后，她为人阴险多谋，心胸狭小，因为大仔封祥患有隐疾，对她弃如敝履，又为了封举将来得以继承皇位，长年陷害封兰色。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又系萧叔叔解答大家学英文疑难嘅时间啦。有听众问萧叔叔两个字嘅发音，一个系 addition, a d d i t i o n， 即系加埋咁啦 ，addition 同埋。Addiction, A-D-D-I-C-T-I-O-N, 一个上瘾的名词了。Addition and addiction, 他说个发音好像听落去好似咁，咁样我哋可以点样分别呢？其实大家听清楚萧叔叔的发音，其实呢都已经听到很大的分别。一个是 addition, addition, addition， 另一个是 addiction, addiction, addiction。当我读 addition 的时候 ,A-D-D-I-T-I-O-N 的时候呢，我是好像读 dish 这样的。听我读一次 ,dish, D-I-S-H, 这样读 dish, dish, dish, 重音是 dish 的。跟着读 addition, addition, addition。So, in addition to something, in addition to。OK? 而我们讲上瘾那件事呢，我们叫做 addiction, dick, K 音，但我不用 k 出来的。直接落去就得噶啦，跟住系 addiction 一个好轻嘅 key，addiction 同埋 addition 所以咧分别咧系都好大嘅。俾多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 action，A-C-T-I-O-N 亦都系个 key 嘅 action。如果我系 A-S-H， 我哋叫啲灰啦，我哋 ash 就唔会有 key 音。OK， 咁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而家嘅时间系傍晚嘅6:4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林志恩啊，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倾倾关于冰嘅一个制冰厂嘅事件啦。嗱，咁我哋好多人好多时咧去餐厅咧，咁少人都会嗌冻饮啦。咁大家可能有冇谂过，即系啲冰喺边度嚟嘅咧？嗱，而家香港咧就有四间主要嘅制冰厂噶，咁但系其中一间嘅制冰厂咧就叫做德宝雪粒啦。咁最近咧就系佢哋喺屯门蓝地新庆村嘅厂房咧，咁啊最近咧就因为咧系规划处啦，咁就话要去到过嚟发展啦，去到兴建一啲嘅公屋单位啦，咁所以咧就系可能咧会被政府收地啦，咁而咧就系雪厂方面咧，佢哋就担心咧就揾唔到地方搬啦，咁啊担心。最终会结业，林志恩 系啊，咁我谂咧，即系德宝雪粒咧，佢哋要揾嗰个地方搬咧，咁我睇翻佢哋嘅负责人咧，个讲法咧就系都有面对好多嘅考虑因素嘅，譬如咧，佢就话因为冰厂咧对于个水电嘅需求好庞大啦，咁而以佢哋公司为例咧，就要5巨型嘅水塔，咁所以咧佢哋搬去工厦系有难度嘅，因为工厦咧即系普遍嚟讲啦，只有1-2座所谓叫公共用嘅水塔啦，咁呢个系第一个难度，咁。第二咧就係佢哋都有考慮過係咪可以去內地設廠啦。咁但係聽眾都會知啦，其實一講到冰嘅一啲運輸問題咧，即係好難解決嘅。即係如果內地設廠，咁佢又點樣運落嚟香港又唔會用咧？因為有時咧佢 如果要做，咪成本大好多 啦。係啊，而且亦都積滯啦，佢哋有一啲冰嚇接到訂單先積滯啦。咁所以呢度咧我諗同上次我哋傾關於嗰個喵方嘅問題都有啲似嘅，就係、是、重資嘅過程入邊咧，即係會唔會導致一個供應鏈嘅斷裂？咁問題，因為咧譬如呢類型嘅即係德寶雪粒呢類型嘅廠房咧，其實而家佢都有好多客户啦，喺香港，即係除咗係即係飲食用嘅冰之外咧，有啲工業用嘅冰啊，甚至係有啲糧油雜貨咧，佢都有提供嘅。咁如果佢哋重置，即係又揾唔到地去重置嘅時候，會唔會影響咗即係香港成個飲食業嗰個供應鏈咧？咁所以今次呢個事件咧，都唔係淨係話呢間公司嘅問題嚟嘅，即係其實亦都會影響到即係嗰個飲食業嘅一個狀況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有啲茶餐廳啊、冰室咧，佢哋自己好難擺架機喺度製冰嘅，咁其實都要買啦。咁又會唔會導致一個斷攬問題咧？如果揾唔到地方重置，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角度去睇呢件事嘅。 咁唔單止餐飲係需要用冰啦，咁其實咧又係譬如話一啲嘅地盤啦，佢要製造水泥啊等等咧，其實都可能會涉及咧要用冰嘅。咁所以咧，其實就如果呢一間即係其中一間主要嘅製冰廠咧，咁佢冇辦法係需要被收地啊，而係要結束營業嘅話咧，可能咧都對於即係香港嘅唔少產業嚟講咧係出現咗影響嘅。嗱，睇翻咧就而家嗰個嘅呢個德寶雪粒啦，咁佢就位於咧藍地輕鐵站以西嘅，佔地咧。就大约系50,000平方尺啦，亦都系请紧咧110名员工啦，同埋大概30名嘅外判司机嘅。咁最高咧系每日可以生产到大约800吨冰，即系讲紧咧20,000包冰嘅吓。咁啊，亦都系咧，即系头先都讲啦，香港四间嘅大型嘅制冰厂其中一间啦。咁而城规会咧系讲紧旧年咧就宣布呢个蓝地嘅一个分区计划大纲图啦。规划处咧旧年亦都系计划咧要合并咧发展屯门新庆路同埋康宝路两幅咧就大概系29.7公顷嘅土地啊，咁就话要兴建咧21,000多个公屋单位啦，希望可以容纳到60,000多人啦。咁啊，2030年至到2033年咧就会入伙噶啦。咁而咧就而家根据即系德宝。所去掌握到的情况啦，咁佢哋就需要系咧就系2025年咧，即系3年后咧就要迁出噶啦。咁但系咧就其实咧佢哋兴建个厂房都要时间啦。咁所以其实3年对佢 哋嚟讲咧，要揾地要去搬迁设厂咧，都可能咧系有啲时间紧迫啊。 嗯， 咁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大家点样睇咧吓？换唔知有冇啲做紧饮食业嘅听众咧？咁听到譬如话呢啲嘅制冰厂出现一啲个搬迁嘅危机嘅时候，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呢、這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呢间德宝雪粒嘅执董陈显行同我哋倾下啦。陈显行你好。 你好， 不如你讲下成个即系知道要规划要迁出，政府通知你个过程系点样噶？ 政府正式嚟讲通知我的过程咧，就应该系上年，咁就有上年八月，2021年嘅八月啦，咁就有新庆村嘅居民就接到嗰个赖家文。通知啦，嗰佢地區議員嚟嘅，即該區嘅地區議員通知話、okay. 喂，你呢笪地將會被收嚟起公營房屋喎、哦，咁嗰啲新慶村居民先至知道有件咁嘅事情啦。咁佢就話：哇，咁唔得喎，我哋完全咩都唔知啊！咁可唔可以即係透過啊賴嘉文啦、啊？咁佢就約咗啲官。咁落嚟了解啦，咁样咁系嗰八月投到啦，咁啊佢真系落嚟新庆村了，即系嗰啲居民去了解啦，咁有啲官员落嚟，咁跟住嗰啲新庆村居民先至带个官员话：喂，你咁样得唔得啦？咁点样啊？咁我嗰日先知道。 咁、你对于 新庆村居民通知我先知道。 咁你对于呢块地，你哋嘅厂房用地啊，就要被收回嚟到起楼，你哋嘅感觉系点样啊？ 咁其实就佢即系我哋都唔反对兴建公营房屋嘅，咁但系城市真系要发展嘅，咁但系你唔好将我哋几十年嘅努力啊对。社會付出的努力和貢獻就漠視了那件事情，說喂你閂門吧，我要做這個行為，那你需要的配套啊、我們政府就即是他都有先門屋說喂我們沒有一門一的事情啦、啊、那、沒有無法銜接的事情啦、啊，咁啊，你去揾私人土地啊，咁我会有協助啦，同埋有諮詢嘅，咁即係佢叫我自己去揾。 嗯， 咁你諗下，而家呢個時間，政府都好頭痕力地興建公營房屋，咁我點同政府去搶地咧？咁我點樣靠自己嘅能力去揾？合適我的地方呢，那這個其一啦，是不知道的，我自己不知道怎麼找。那好了，我去找、我需要的土地啦，那其實我們公司經營的那個規模啦，要求的水啦，還有電啦，還有一些大型機器啦，即都很有特定的要求的，你大型機器你又上不到工廈啦，那水的要求啦，同埋電的要求啦，都好大啦。咁因為我哋製冰噶嘛，咁唔係普通嘅公營工廈可以滿足到嘅。咁你叫我點樣去揾咧？咁如果最慘你話真係揾地啦，揾私營地啦，咁我又唔知嗰個地會唔會我投資十年八年間，佢又話同等嘅事情要收嚟起呢個公營房屋，樣樣都。冇協調，冇理解，冇諮詢。咁你叫我淨係你八月嗰陣時有人嚟新慶村居民拉你過嚟，跟住兩個星期到，跟住有一批官員咁樣俾本1984年收地嘅指引賠償我，就係咁咯，我就係咁咯。咁呢一年間我努力去揾地覓地，咁你政府又好努力去揾地。佢興建工廠，咁有冇地方我容身咧？ 嗯， 好少，好少啊。 OK， 嗯。 呢度关于政府的角色咧，都有啲问题想问一问你嘅。因为其实而家发展局咧就话，你仲有三年时间先至要搬出去啦，理论上就有足够时间做准备嘅。咁呢一点你系点样睇咧？呢个系第一样。咁第二样咧就系、因为头先提到咧，其实即系政府咧喺呢啲所谓叫做收地上面啊，即系佢都有个角色，就系会提供协助同埋一啲协调服务啦。如果你哋可以同政府提出一个诉求嘅话，你会认为政府系应该俾一啲点样协助你哋咧？ 咁我哋最理想就梗系原址保留啦。因为我哋经营咗同埋努力发展咗几十年，咁好多唔同时间去兴建或者基建嘅嘢，咁嗰阵时嘅成本同而家成本都唔一样。咁你好啦，咁呢个都唔讲嗰个后续嘅事情。咁你淨係講揾地，咁你地都揾唔到，咁你點講後面嘅事情呢？咁佢點樣幫我揾地呢？我而家都揾唔到地。 頭先都問埋，即係三年夠唔夠時間揾地搬遷嘅呢？其實 咁我揾咗一年都揾唔到地，咁你就算俾多三年我會唔會揾到呢？我都答唔到嘅。 不如如果讲下你自己揾地个过程啊，其实揾过啲乜嘢地，向过啲乜嘢机构，乜嘢嘅地段去到查询，个结果系点样啊？ 咁其实即系而家嘅工业园啦，咁即系而家嘅创新园啦，咁我哋有理解嘅。咁佢 元朗嗰边系嘛？ 创新园系一个即系政府嘅部门啦。即係叫管理工業園嘅部門啦。咁、佢工業園呢佢有三地方嘅，就有元朗啦、將軍澳啦同埋大埔。咁我就去了解咗元朗啦。咁佢當其時我初初揾嘅時候呢，佢話冇合適我用嘅事情嘅。咁但係再過多幾個月之前我再去了解，咁佢就有提供有两个地区话适合我嘅，咁但系我哋了解完之后，嗰、那个租金啦、同埋个年期啦、都系平衡唔到我嗰个成本效益，咁所以都暂时冇呢个去向可以做到。 佢哋俾出几多少年期俾你啊？点解话系唔够成本效益呢？ 咁佢嗰啲係招標形式嘅，咁就未正式去俾個實際年期，但係就唔會遠囉，最多都係十零年咁樣。 十零年係對你嚟講個即係翻本啊，係未足夠係咪呢？ 絕對會啦。咁但係如果你十零年之後你又要我搬嘅，咁我咪血本無歸咯。 咁你哋期望幾多年先至可以係達到即係回本嘅狀態呢？ 其實啱啱講啦，咁叫我而家嗰個即係公司嗰個營運嗰個架構啦，咁其實每一日都服務緊餐飲業嘅市場。咁你唔会话有一个年期可以真系可以做到限期咁啊？咁你永远都有餐饮业嘅市场嘅需求，咁我咪有服务俾到佢咯。咁唔会停噶。咁但系如果你去到一定嘅年期，咁你又要我搬迁嘅时候，咁我只系一个租户，同埋系冇业绩。二价嘅空间嘅租户，咁我咪好无奈咯。成件事情，即系你好似某啲，佢话要你走，咁你就要走噶啦。我冇得拣噶。唔系一个年期嘅问题咯，系个远景冇喺度，咁我点平衡到我嗰、那个成本效益嘅？ 提到嗰个搬迁选址问题咧，咁你有喺向传媒提过就话，其实你哋搬唔到去一啲工厦嗰度嘅，咁就我就知咧，即系德宝其实之前咧都喺工厦搬去而家嗰个地址嗰度啦。咁系咪因为你哋嗰个工作规模已经系大咗，所以就搬唔翻去工厦嗰边？ 咁我哋当其时咧就喺屯门就起源于有一个工厦嘅位置啦。咁嗰阵时个产能咧大概系1,000-2,000包一日嘅。咁其实当其时即系个需求不断嘅膨胀啦。咁1,000-2,000包一日就其实都满足唔到我即系而家个需求噶。咁我想去加大个产能啦。咁一去牽涉到嗰個產業系統啦，電力嘅需求啦，位置裝即係裝機嘅位置，佢又提供唔到，咁就冇辦法可以即係增大個產能，即係工廈冇辦法增大個產能，咁就所以喺30年前咧就。香郊工業嗰度去發展會理想啲，咁所以我哋就去到香郊工業嗰度發展啦。 嗯，咁係咪即係話而家嘅香港嘅工廈廠房有冇任何一個可以叫容納到你呢個產量產能嘅一啲地方咧？ 即係咁講啦，你而家我個散熱系統係好大啦，機器好大，冇辦法可以上到樓啊。咁你？真正喺呢個地面度去擺曬我而家50,000呎嘅事情，真係個唔多咯，即基本上係難咯。即譬如話，如果我想要求1,000 mm 嘅工廈位置，而家都好難揾啦，1,000 mm 都好難揾。咁但我而家用緊嘅係佢幾倍嘅事情，咁你。你明唔明白嗰點解上唔到工廈嘅原因就係喺呢度。 可唔可以講下咧？即系萬一啦，你真係要停止作業嘅時候咧，其實對於飲食界會有幾大影響？ 即係嗱，而家我服務緊好多餐飲業啦。咁每一日都提供緊服務啊。咁你譬如話，咁講翻冰先啦。咁佢我哋有季節性嘅需求啦，冬天就其實唔需要冰都得嘅。咁但係夏天喺即係香港人嘅文化嚟講，係啊話一定有凍飲啊、凍檸茶啊、凍奶茶，全部都要用冰噶嘛，同埋檸檬啊嘛。咁檸檬我哋都有，即係一個我哋嘅。 OK， 陳先生，由於我哋就嚟聽新聞啦，不如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下。 骤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渐转天晴，但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通去南地交汇处嘅支路仍然系全线封闭噶，车龙排到去大榄，车辆沿住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去南地一带啦，需要改经青田交汇处，又或者元朗公路近洪水桥出口。九巴路线63X、68号 A 同埋港铁巴士路线 K54都系要改道行驶噶。而家沿住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排到去龙日村，而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入境事务学院一段嘅车龙啦，排到去青荔湾别墅对开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添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 坚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是交通畅顺的。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林士街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串这段的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老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噶，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葵兴村挤塞，龙尾葵芳广场。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呢一段咧系多车缓慢，龙尾去到丽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咧，食安仔提提你啦，想食甜嘢嘅话，可以拣水果，又或者系以水果为主要材料嘅甜品，咁就好味又健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百和会馆主席汪明荃。 就自己爱自己啦，你唔好求人哋啦，所以要自爱啦，要强化自己啦，自强啦，同埋自信。你自强咗之后，你自己对自己就会有信心。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同日下昼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咧，就系制冰厂啊，呢个德宝雪粒咧，咁就喺呢个嘅屯门嘅发展嘅规划、公营房屋嘅规划项目嘅范围里面啦吓，咁所以咧有可能咧。三年之後咧，就會被政府收回咧，就去到起樓嘅。咁我哋林志恩，我哋剛才咧新聞之前咧，就同呢個德寶雪粒嘅執董陳顯恆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你好， 係 ，hello。 最後有兩個即係問題，想你簡短回應啦。第一就係而家政府咧都話基本嘅政策咧就係向受影響嘅業務經營者咧，即係你哋廠房啦，就作金錢補償。點睇金錢補償係咪足夠咧？第二就係頭先都問到咧，即係。你哋如果真係揾唔到地方搬，咁除咗對於呢個嘅飲食業啊，冇辦法攞到你啲冰之外，其實仲有冇啲乜嘢嘅影響咧？對你哋，譬如話係你哋投資咗幾多錢去到買嗰啲嘅器材機器嘅咧？咁同埋你啲員工又點算咧？咁簡短回應好嘛？ 哦，第一去賠償嗰個部分咧，就未到嘅，咁好多嘢都未清到嗰部分，未有正式嘅官员嚟话，喂，你而家可以赔偿到几多钱啊？定点样？即系未去到呢个部分嘅。咁啊，至于你话投唔投资咗几多钱，同埋你问我佢赔几多先够晒？首先搞清楚一样嘢，其实我哋经营咗几十年，即系本身建立咗经验啦，同埋技术啦。 咁都係服務緊即係香港社會嗰啲餐飲業嘅事情，就唔係話真係話你俾個錢我，咁你都夠啦。咁即係咁好多員工咧跟咗我哋幾十年，即係二三十年揾食嘅員工咧，咁好多即係餐飲業嘅拍檔夥伴，咁你冇咗我每日提供嘅服務俾佢，咁佢哋點算咧？咁呢啲係先至重點後續嘅事情，同埋我哋唔係真係想要錢嘅，我哋只係想延續翻我哋嘅經驗啦，同埋技術落去去經營翻一間公司，呢個先係重點嘛，同埋係我哋最想要嘅嘢嘛。唔係話你俾個錢我，你都夠啦咁，即係唔係呢一樣嘢咯，唔係我哋最想要嘅嘢。 OK， 好啊嚇，好啊，唔該曬陳顯恆，多謝你嚇。 系 陈显腾咧，就系呢个德宝雪粒嘅执董嚟噶。嗱，其实今日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咧，咁啊出席立法会前厅交流会之后咧，都有会见传媒啦。咁佢就冇特别去到回应咧某一个嘅一个厂房搬迁嘅问题啦。咁但系佢讲到一啲一般嘅政策。咁佢都讲到话咧，就系一啲受影响嘅中地作业者，一换一地咧，咁就并不是政府嘅政策吓，并不是政府嘅政策。咁佢就話咧，其實有一個矛盾喺度嘅，因為咧其實而家咧就有一個即係要社會一方面咧，就有啲人咧就希望政府去到取替一啲就唔係最善用土地嘅中地作業啦。但另一方面咧，就有啲人就認為呢啲嘅受影響嘅中地作業者應該一換一，俾翻其他地咧，俾佢用現有嘅模式去到經營啊。咁佢認為咧，呢兩者係有矛盾啦。咁所以咧，就係希望社會去明白呢個問題。亦都講到話咧，就政府而家咧就係所謂幾條腿走路啦。咁就講緊話咧，主要係去改善呢個補償安排，俾啲中地嘅作業者啦，同埋中地嘅業主啦等等。咁就俾啲錢咧，啲作業者咧繼續去其他地方嗰度租或者買啦，咁而另外咧就如果話啲作業者想去另覓土地經營咧，政府都話咧會喺規劃啊、土地啊、土地行政啊、手續方面咧，就希望可以簡化一啲嘅地方咧，可以去幫助嘅咁。亦都話咧，政府會推出一啲短期租約嘅用地啦，同埋咧會發展一啲多層大廈。咁啊，林志恩啊，咁近期都有唔少嘅呢啲廠房面臨係租約或收地問題，需要搬遷嘅情況。点样理解呢啲嘅中地嘅作业者咧？ 系头先你提到咧，即系中地作业咧，即系基本上如果系即系政府收地而令呢啲作业受到影响嘅咧，其实即系政府最主要系赔钱啦，同埋会提供一啲协助嘅。咁但系即系政府究竟会提供几大力度协助咧？咁如果睇翻凌汉豪局长嘅讲法咧，就系都要睇翻嗰个譬如嗰個廠房啊，或者嗰個生意究竟係對香港嘅經濟發展有幾重要啦？但係呢度咧，即係回應翻盧宇光你所講，就係、是究竟當局係點樣去判斷一個作業對於香港經濟發展係幾重要嘅咧？譬如德寶呢一類啦，即係佢係一個有歷史嘅一個即係工廠啦，咁而且佢都屬於一種叫民生企業啊嘛，因為即係佢會影響到譬如一啲飲食業嘅供應鏈啦。咁呢個又係咪一個理由去令到即係政府是可以俾多啲力度去支持咧，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啦。咁另一个问题咧，就系因为其实而家随住北部都会区发展推进咧，其实呢啲乡郊工业，我相信都会陆续受到影响啦。咁政府即系会点样去平衡嗰个发展嘅需要，同埋呢一啲即系乡郊工业嘅佢哋即系所受到嘅影响咧？咁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即系政策上面嘅问题嚟嘅。 但政府可能會視呢啲嘅作業咧係一啲嘅商業運作啦，咁所以當佢哋嘅地需要收嘅時候咧，咁其實主要就係去到金錢補償啦。有冇一個真係責任要去為一啲商業嘅運作去到直頭揾埋地俾埋地係即係佢已經明確咁拒絕啦？有冇一個責任係要為呢啲嘅商業經營者去到揾埋地去做咁多支援嘅工作咧？咁呢個可能係政府持嘅一個立場。不過調翻轉究竟呢个嘅作业究竟系咪一个纯粹商业营运咁简单，还是可能系牵涉到更加大嘅一啲社会或者公众利益咧？咁呢个可能系一啲而家社会上面争拗嘅地方。 同埋我估换地咧，即系可能政府揾唔翻啲咁平嘅地同佢哋。 哋換，因為可能有一啲中地作業咧，其實本身佢個租係好平，即係我估德寶呢一類咧，佢要揾翻個類似嘅即係咁樣嘅地方去運作咧，其實都係困難嘅。咁所以可能一換一咧，嗰、那個點解而家都未係政府政策咧？我估都係呢個原因。 電話18723111，而家電話旁邊有位聽眾曹先生喺度，曹生你好。 系你好， 请讲。 我系喺德宝雪粒隔篱，我系今一次收地其中一个受影响嘅村民，即系户主。我就非常之同情德宝嘅情况。我可以话俾你知咧，政府对呢啲嘅中地作业咧，嗰、那个支持力度咧，几乎零嘅。我谂你问10个系受影响嘅中地作业者咧，政府系唔会同佢沟通嘅。佢哋系只系话俾你知，我竟然收你块地。然之後咧就交俾另一個部門咧，先同你慢慢傾你個賠償，即係話咧先斬後奏。嗱，咁我唔到呢度，我就有幾點想講嘅啫。嗱，其實政府揾地咧就有選擇嘅，但係別人咧好似德寶咧就冇選擇嘅，我根本冇得去揀，政府又有得揀嘅。喺成個規劃之前，政府係咪應該做多啲勘察研究調查，同當地嘅一啲嘅持份者係要去商討一下？唔好咧，系咧择肥而细啊！嗰块地咧好大，我收咗佢啊！亦都唔好咧简易就取难就舍难。譬如好似见到中地作业，一般人嘅印象就话呢啲中地作业系经济活动，系可能系非法嘅，杀咗佢冇人同情。其实背后唔系嘅，好多故事。德宝为例咧，系几十年嘅努力，点能够系三朝两日就可以话拆咗人就拆咗人咧？就系成个发展区咧有22公顷，德宝咧就喺呢个发展地嘅边缘，其实咧系。佔嘅地方係好細，點解唔可以剔除咧咁重要嘅一個企業？另外咧，政府收呢一次嘅廿二公頃嘅地裏邊咧，佢哋話係綠化地帶為主，但係佢冇提到呢個綠化地帶喺幾十年來已經係住咗無數嘅寮屋居民。咁呢啲寮屋居民咧佔嗰幾公頃地，點解唔去問下佢哋嘅情況？話收就收，話拆人鳩就拆人鳩咧？呢、這個咧係。冇啲嘅社會公義嘅。 OK， 阿曹生，介唔介意又講下你自己個地係做緊啲咩嘅產業㗎？ 嗱，其實咧我就唔係一個產業嘅，我係居民嚟嘅。我亦都唔係今次咧就唔係收到我間屋，係喺我屋前面嗰五間屋。我同村嘅村民咧好慘就係咧，我哋收到嗰個政府嗰、那個收地前嘅凍結通知咧，根本就完全冇人過問你任何嘢嘅，啲村民。去揾又揾唔到，佢嚟揾你唔到咧，佢就唔理你。你去揾佢，佢都唔會招呼你。 Okay. 其實我哋先後咧去過好多唔同部門去請願啊，去遞信咧，係冇人採過我哋，直至係呢件事上咗街咧，先至有政府部門落去德寶同埋去揾我哋啲村民傾。 Okay. 好，唔該曬曹先生嘅意見啦，都係佢話自己係一個受影響嘅居民啦嚇。跟住落嚟咧，我哋都問一位立法會議員點樣睇呢個嘅問題啦。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議員林小露啊，林小露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好， 係。你又點樣睇啊？即係究竟係咪政府對呢啲喺受影響嘅，即係要收地嘅中地上面嘅作業者，應該提供乜嘢嘅支援咧？你覺得？ 我諗首先其實成個社會討論咧，翻去中地作業呢四個字咧，好多年來都有一個偏差喺度。大家就好粗放型講咗啊，即係依啲中地咧，種種喺環境啊各方面，大家覺得不滿意嘅地方，咁就好粗放型咁去啊，中地優先啦。但係就唔記得咗咧，好多喺依啲所謂中地上面嘅作業，其實我哋各行各業嘅後勤，甚至必須嘅後勤用地，亦都有一啲係前線用地。嗱、啊，咁。我自己形容咧，任何嘅賠償嘅調整，其實等於你擺咗香港成個經濟當佢一個病人咁，你上手術台，賠償只係麻醉嚟嘅啫。但係我哋有冇衡量過喐咗依啲嘅後勤用地嘅時候，其實係需要同時間輸血去維持個病人嘅生命咧？你等佢復原咧？嗱，如果未有嗰個輸血系統，而係我動手術嘅話咧？咁就會出現大問題。咁呢個大問題係未來嗰幾年，嗱，依家係浮現啫。但未來嗰幾年咧，係會爆發式出現嘅，因為去到我哋過往嗰十松啲年喺規劃程序上面去做好曬依啲規劃啦。但係喺收地方面咧，你可以講係收成期，但亦都係咧搬遷上面咧一個高峰期。咁點去處理咧？純粹賠償唔得嘅。咁喺安置嗰方面咧。其實有一啲要追落後， 咁最落後就係、是、究竟我哋講緊呢啲嘅中地作業係邊類型，邊啲係必須要保留，邊啲係可以上樓，邊啲係就算上咗樓，哦佢嘅成個營運成本好高嘅，會影響個產業嘅。嗱，依個唔係發展局自己本身可以做到嘅嘢嚟嘅。其實正正就係以往嘅空間規劃係同產業根本冇規劃嘛，係不相連結。咁你喺咁嘅情況裏面去大力去推動一個所謂新發展區嘅發展，而冇理到依啲嘅作業嗰個民生社會經濟嘅影響咧，依點嚟講咧，係我哋依家共同面對嘅問題咯。 嗯，你提到其实中地上面有不少的作业都是一些叫后勤的作业，那有一些是有必须要去保留的，如果不是可能就会影响一些，譬如德保这个 case 其实就影响了可能一些供应链的问题，假设他要暂停作业的话。但是其实你认为呢，即现在政府的做法是不是都是所谓逐个个案去看，即是究竟这间厂房有没有值得保留的需要，而不是从一个比较策略性或者整体的角度去看呢？ 林志恩，你講得好啱嘅。其實如果你睇翻香港嘅規劃，又唔係冇試過去為依類，譬如我哋今日講冰廠啊依類咁嘅嘢規劃。我哋有工業村噶嘛，工業園噶嘛，係嘛？亦都喺個土地供應或者甚至喺個地價各方面、租金上面都有一定嘅節約。其實我哋要大規模去搬遷依啲嘅或者重置依啲嘅作業嘅時候，其實事前，等於居民一樣啫嘛，你唔會就咁拆咗間屋噶嘛，你一定會賠償以外，可能會俾個安置嘅選擇佢。咁點解如果係必要嘅作業冇依個安排呢？如果我哋話喂佢嗰、那個成個操作喺土地利用上面嚟講效益唔高喎、咁樣，咁我哋首先要問嗰、那個係咪必須先？如果必須嘅話，佢效益唔高，你都要維持佢噶，咁你咪一早要喺第二啲地方做好曬規劃啦。咁所以我哋揾地嘅时候咧，就大家好多情绪啊，绿色嘅我要保留，棕色嘅我要铲走佢。但其实正正就系逢亲已经有作业嘅地方或者有人住嘅地方，你喐佢之前一定要谂好晒成盘嘅计划。可惜我哋呢度落后咗吓。 即系话你都期望其他嘅政府部门去到评估呢个作业佢本身嗰个嘅对社会嘅效益系几多，再去设立一个，即系俾佢安置嘅一啲选择啊，或者系协助佢安置嘅一个咁样嘅机制喺度系嘛？咁但系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啊，其实嗰啲系商业运作嚟嘅吓，咁其实政府有冇嗰个必要去到帮佢咁多咧？其实俾钱佢自己走咪得咯？咁你又点样睇咧？ 我成日都用嗰个例子嘅，如果我哋话因为有个商业运作，政府就唔應該提供地方俾佢，咁我又成日問食環署點解要提供濕街市嘅地方呢？我哋有啲係整體嘅社會經濟需要嚟㗎嘛。如果嗰啲作業本身喺現存嘅環境裏面已經冇辦法再繼續落去，種種原因，政府就要去判斷究竟呢啲嘅作業係咪構成我哋社會經濟一個好重要嘅環節。以往點解佢哋可以生存得到，就係因為喺80年代開始，其實從我哋成個城市發展嗰度嚟講，就用咗新界依啲嘅農地嚟做緩衝啊嘛。依、這個緩衝就快冇咯，或者越嚟越少咯。同樣嚟講，我話等於我哋用咗好多所謂空置地喺市區裏面泊車，無論係泊巴士又好，或者某啲揾食貨車又好。如果我哋依家將佢愛曬嚟起屋，嗰啲車走咗去邊度咧？可能泊咗落路嘅喎。依啲緩衝冇咗嘅時候，我哋嘅反應係咪應該預早計劃咧？而唔係話當時啊有咁嘅事啊，我先嚟執啦，我賠救俾佢，賠救俾佢冇用嘅。如果嗰個係我哋成個社會經濟需要嘅一個重要環節嘅話，咁所以依個咧一翻落去咧，就唔同我即係政府本身唔同嘅負責產業嘅部門咧，係要睇翻佢哋自己嘅需要，然後將依個政策咧係回饋俾發展局。而一個政府底下咧，佢哋一定要做取捨嘅。可能有啲嗱，即係容許我直接咁講，譬如街木嗱，依啲係可以即係長途運輸嘅嘢，咁係咪一定要喺香港運作咧？但冰可能佢運輸嘅過程 就算唔用都好，個成本會好高啦。咁嗱，咁呢啲就要翻去相關嘅部門裏面，佢要做一個判斷。就唔香港嘅規劃空間規劃不可能再永久同我哋產業規劃割離，呢個亦都唔係世界趨勢嚟。 嗱。剛才提到啦，即係政府收地嘅時候會影響咗一啲中地上面作業啦。咁我亦都想請教一個問題咧，就係喺個法律層面上面，其實政府嗰個責任係去到邊度咧？即係譬如佢收地嘅時候，除咗要去做一個金錢補償之外，其實佢有冇一個責任係要幫呢啲受影響嘅作業咧，係去揾一個新嘅地？ 如果你講法律責任就冇嘅，因為我哋根據個土地收回條例，總之收咗你就合理賠償就得㗎啦，咁樣，咁依個係正常嘅。但如果我哋講緊法例以外嘅，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頭先講嗰個唔係純粹針對一個地主或者個別營運者嘅問題啊嘛，係我哋成個社會究竟需唔需要某一類嘅產業，佢嘅運作方式係點，亦都有時唔係話純粹係。我收咗你一尺换返一尺俾你，佢嗰一尺究竟係咪可以擺喺樓上，又或一定係要坐喺地下嘅呢？佢其他嘅配套有啲污染性嘅嘢，就算你一换一俾佢，可能我哋今天嗰、那个社会不能接受嗰种嘅冇污染环境，咁你又要擺佢喺边度呢？如果係必要嘅话咁好多环保业即係或者回收业都係会面对咁嘅问题喎，而呢啲未必係夕阳行业嚟嘅，可能系我哋推动嘅行业嚟嘅，咁政府嘅政策喺边度咧？暂时我都未睇到。 Okay. 好，唔该晒林小鲁，多谢你先啊。 好，多谢两位。 林小鲁就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啊。 原装以类似今日外地留学生嘅身份，成为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子首座声明响遍五印度。 原装法师喺曲旅城咧，号召全个印度著名嘅佛寺嘅僧侣、各种嘅外道举行呢次18日嘅无遮大会。 冇错，加加埋埋咧过万人响呢个大会度，并且咧原装法师成为大会嘅主席。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跟住落嚟咧，想倾下关于政府而家咧就系建议紧立法，去到规定三类嘅专业人士，包括系教师啦、社工同埋医生咧，就要强制举报怀疑虐待儿童嘅个案啦。咁啊，当中咧就系要强制举报嘅个案之中咧，系包括系性侵犯嘅。不过近期咧就有啲嘅性侵犯嘅受害者咧，就系出嚟讲话反对呢个强制举报嘅机制啦。另外咧都有啲帮助性侵受害者嘅一啲团体咧，亦都系表达同样嘅关注。正正就系讲紧咧，其实第一咧就系、是。一啲舉報嘅過程啦，咁可能令到嗰個性侵嘅受害者咧受到更加大嘅即係二次傷害啦。第二就係究竟啊嗰個嘅個案升係嗰個受害人其實係個意願係點樣咧？佢想唔想個個案係獲得舉報嘅咧？想唔想佢即係可能傷害佢、侵犯佢嘅人係會被拘捕啊、受到制裁咧等等？呢啲都可能成為咧依家呢個討論嘅另一個焦點嚇。 係啊，尤其咧可能有啲情況咧係有啲受害人，譬如係受屋企人性侵嘅，咁佢可能報案之前咧都會有好多心理掙扎啦，即係佢要考慮自己同屋企人嘅關係啦。咁另外有啲情況咧就譬如係個受害人自己意願係佢同社工透露咗呢件事，咁佢亦都同社工講話佢唔想報警嘅。咁社工會唔會又因為尊重呢個受害人嘅選擇，唔作舉報就面臨一個即係受罰嘅風險咧？咁樣，咁呢個咧都係一啲團體關注嘅問題嚟嘅。 咁如果嗰個嘅受害人可能已經同社工聯絡咗嚇，咁就去求助嘅時候，但係如果個社工係需要有一個法律責任咧，係要強制舉報呢個虐兒嘅個案嘅時候，咁有啲團體都擔心咧，會唔會一個適得其反嘅效果，就係呢啲嘅受害人咧唔願意向社工去到求助咧？咁呢啲都係呢啲團體關注嘅一個問題啦。嗱，我哋電話1872311，轉頭再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 運輸署回應查詢的時候表示，正是聆聽各持份者對各過海隧道推行不同時段不同收費的詳細意見，並在稍後制定具體方案。當局計劃今年底就具體方案諮詢交通事務委員會和公眾，並就調整過海隧道的收費方案連同接收西隧的安排向立法會提交法例修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陳恆斌表示，隧道在不同時間有不同收費做法可取，但要考慮繁忙時間增加收費能否達到分流作用。對有報道指繁忙時段紅隧收費會增至40元，他認為加幅是較高，擔心會否反而令到西隧擠塞，希望政府提出理據和做足研究。英國維珍航空宣布，由於俄羅斯領空持續關閉，導致營運複雜性顯著增加，決定暫停倫敦希斯路機場往來香港的航班服務，並關閉香港辦事處。公司說不會按計劃在2023年3月恢復航班，他們對預訂了從明年3月之後的機票的旅客深表歉意，旅客可以更改航班或完全退款。维珍1994年开始提供往返伦敦至香港的航班，并在去年12月起暂停航线。本港新增364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3318宗是本地感染，多10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981人死亡。四间安老院舍和两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感染个案，共涉及7名院友，有20名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过去两日和今日上午，有644间学校共呈报1147宗阳性个案，涉及977名学生和170名教职员。有16间学校共17个班别要暂停面授课7日。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听日起放宽，包括宴会人数上限。有宴会集团说未来两个月是传统旺季，超过一半客人回复说会增加酒席，估计整体生意额上升至少两成。有酒吧业界就说每台人数上限由四人放宽到六人幅度太少，促请当局立即取消快测等要求，吸引外地旅客光顾。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渐转天晴，但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住兆康港铁站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通往南地交汇处的支路全线仍然是封闭噶，一带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小榄。车辆沿住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前往南地一带系需要改经青田交汇处，或者系元朗公路近洪水桥出口。九巴路线63X、68A 同埋港铁巴士路线 K54 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咁而家咧影响到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的交通都比较繁忙，近住珠海学院一段的车龙都是排到去小榄。就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因为较早前的意外事故影响到现在通往南地交汇处的支路全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去到小榄。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的车龙都是排到近小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到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喺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因为有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车龙分别排到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嘅管道出口。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文化博物馆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出口。其他嘅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百家士街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近连翔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教育局开学之后点人头，公营小学一共减少14班的小一。资助小学校长会副主席陈淑仪校长， 有不少人退学移民啊，转校啊，其实都是预咗的，都是一个时机加快去行小班，在个师生比例度对于学生的学习是一个好处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黑暗的世界里面不是黑吃黑， 你们想想，如果你们现在杀了我，他们都会杀了你们面口的，是不是？ 就是鬼打鬼， 我有请过他，他出多少钱，我双倍给你们。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你是三倍、五倍、十倍都行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智恩。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就係政府早前就提出咗立法嘅建議啦，咁就要求三類嘅專業人士啊，講緊就係社工啦、老師同埋醫療界咧，就就住咧未滿18歲嘅人士嘅虐待，即係懷疑虐待兒童嘅個案咧，要作出強制舉報。不過咧，有啲團體咧就係尤其是關注性侵受害者嘅團體咧，咁就出嚟就認為咧，擔心一啲嘅建議咧可能會適得其反啦，就令到部分嘅少年人。他可能受到性侵之后呢，就会窒碍他们求助的问题。 是啊，那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其实都带出几个问题的，譬如就是一些儿童和青少年的个案是不是应该分开去处理呢？因为现在那个强制举报机制的讨论呢，就会将即18岁以下的人士呢都纳入为那个保护的范围的。但是我们所讲其实可能14、5岁我们叫少年人，他们是不是相对一些儿童是会比较有能力去决定究竟是否需要去做一个的举报呢？是否他们对于那个即是他们面对的问题的分析的能力是会更加高，是不需要一定透过强制举报去保护他们呢？那这个是第一样。那第二样呢，就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那个举报范围是包括很多样的嘛，即是身体虐待啊、性侵啊、心理虐待和疏忽照顾啦。那身体虐待呢和性侵又是不是应该分开去处理呢？因为性侵呢就不似得即是身体伤害咁，有啲好明顯嘅傷痕嘅，即係性侵可能係有時候好需要嗰個受害人咧，佢自己願意去披露個情況啊，同埋去自行求助嘅。咁所以咧，性侵係咪又應該有另一個即係機制去處理咧？咁都可以同嘉賓去傾下嘅。 咁所以咧就頭先都提到話有啲機構咧講緊就係風雨蘭啦嚇，風雨蘭咧就作出幾個建議嘅，咁包括咧就係話將強制舉報嘅受害人年齡咧應該由現時建議嘅18歲降低至到16歲啦，咁而咧就係亦都加入咧一啲嘅豁免條款啦，咁就係即係話如果嗰個少年人咧係即係唔願意呢件事件咧係要舉報嘅話咧，咁嗰個專業人士咧都可以豁免呢個嘅法律責任嘅。咁好啦，呢、這個時間咧，我哋都揾嚟一位另一個團體嘅人士同我哋傾下啦，就有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倡議主任簡文琪啊，簡文琪你好， 係你好， 你好， 你又同唔同意風雨蘭佢哋呢啲嘅建議呢？ 同意啊，其實我諗其實佢都講咗好多我哋關注嘅點咯，即係譬如喺年齡嗰方面，我哋都係好同意係應該下調係16歲以下嘅人士嘅，因為我諗其實我哋最想嗰、那個強制檢舉虐兒呢個法例係針對一啲真係冇能力保護到自己嘅人咯。咁譬如你哋啱先都有講到，其實可能處理真係三四歲或者即係好細個嘅幼兒，同埋處理一個青少年一個少年人，其實那個方式是有些不同，或者其實他們的成熟程度已經是很大的分別，所以其實好像面對少年人或者青少年，其實他們會不會如果當他們是很不想個社工部的時候，我們覺得其實都應該要考慮到他們的意願才再去決定其實報不報那個個案咯，尤其是其實很多性侵犯的個案咯，是很靠那個受害人他們自己去告訴我們發生什麼事，甚至很靠他們自己去求助，因為跟剛才主持人說其實跟肢體的暴力很不一樣的是，其實是沒有表面的傷痕可以看到咯，那我們真的很靠當事人去說那些細節出來咯，或者很靠他們向我們去求助的，那所以譬如在這個情況底下，尤其是當他們是很rely on 個社工，其實是想去保密的，或者是很trust 個社工，不想他去將那件事揭發給第三方的時候，但如果社工他是漠視他的意願，然後將他報了給政府好，或者是報警的話，其實是break 咗個 trust 咯，而令到佢哋好可能其實唔再去求助咯，甚至係覺得唔再信任你咯，然後就可能消失喺個服務嗰度。咁其實所以我哋好擔心，譬如呢一個強制舉報嘅法例，會唔會係會有一個後果，或者會有一個社會嘅代價，就係話其實呢一班嘅受害人可能佢哋會變得越嚟越隱蔽咯，唔敢向專業人士求助，因為佢哋好驚一講咗嘅時候，可能我要去報警，就變咗係變相要去報警啦，或者係變相係同政府講咗啦咁樣。 我諗你哋機構都接觸好多呢啲嘅性侵受害人啦，咁其實可唔可以講下有乜嘢嘅情況之下，佢哋係想向社工求助，但未必想報案報警嘅呢？ 好，我諗其實好多時候佢哋第一刻去求助嘅時候咯，佢哋未必係想有司法制度介入，原因係佢哋好擔心其實之後佢要首先佢未必好 ready 咯，即係佢好驚，因為可能好多時候司法程序講緊嘅係一兩年嘅時間，同埋佢要可能面對緊嘅係當佢上庭嘅時候，其實可能公眾已經知道曬佢嘅事情啦。咁其實好多人係好多嘅受害人，其實佢哋係未 ready 去做呢一件事嘅。另外就係其實可能佢都喺度 assess 緊，其實我應該 make 個乜嘢嘅 choice 咯，即係佢都喺度諗緊啊，其實唔同嘅option 其實會有啲乜嘢嘅後果，或者我要面對一個啲乜嘢嘅程序。所以我諗其實任何嘅性侵犯嘅受害人，佢哋求助嘅時候，最緊要嘅係令到一來支持佢哋嘅情緒咯，二來就係令到佢哋明白其實做唔同嘅選擇，佢哋會面對啲乜嘢，我哋先至去再同佢或者係去陪伴佢去 make 嗰個 decision 咯。 嗯，我留意到咧，風雨蘭咧，佢都提供咗一個數字咧，就係關於嗰啲受害人延遲求助嘅情況嘅。咁因為比起成年人咧，就即係兒童咧遭性侵之後咧，佢平均相隔12年啊，先至向嗰啲機構求助咯。其實係成年人嘅10倍啦。咁如果係遭親屬去侵犯嘅個案咧，就更加長先至會尋求幫忙嘅。其實根據你嘅判斷咧，即係點解會出現呢個延遲求助嘅情況？ 我諗有幾樣啦。首先第一就係可能佢一來就係佢 未有能力去到去分析啊，究竟呢一个系乜个性侵犯啦，系乜个性暴力咯？可能要到佢大少少，去到中学嘅阶段，或者系佢开始接受多啲资讯嘅时候，可能佢先至开始去意识到，咦，原来屋企人做即系原来个加害者做嘅嘢系唔啱嘅，或者佢先至明白到原来呢一个系性侵犯。咁另外就系其实。我諗好多考慮嘅就係、是，譬如可能個侵犯者佢本身係屋企嘅家庭支柱咯，佢哋好擔心，譬如話，我當我話咗俾社工聽，或者如果一旦報咗警嘅時候，以屋企可能冇咗個經濟支柱，或者我媽咪係接受唔到呢一個事實，或者係我如果報咗警之後，我嘅細佬妹亦都會受到牽連，咁佢哋會有好多呢一啲好複雜嘅考慮喺中間，令到佢哋去決定究竟我同邊一個人講，或者係報唔報案。 另外咧就風雨蘭咧就提議啦，咁就係話14歲以上嚇具知情決定能力嘅少年人，咁就如果佢係向專業人士即係自行披露啊嚇，咁同埋求助，但係要求咧嗰個專業人士咧不作舉報咧，咁就認為嗰個專業人士可以豁免於個法律責任去到舉報啦。咁你又同唔同意呢個做法咧？咁你又認為14歲以上嘅少年人同14歲以下嘅兒童，咁佢哋喺即係處理自己被性侵呢件事上面，咁佢可能有咩嘅睇法，或者係有咩唔同嘅啲決定或者諗法咧？ 我諗我哋都係好同意呢一個睇法嘅，因為正如我啱啱都有講到，就話其實可能一個15歲嘅中學生咁，其實佢哋嗰個成熟程度或者佢嘅思考能力咧，已經係好唔一樣。同埋就係佢哋去 make 一個 decision 嘅時候咧，佢嘅能力係同比一個小朋友係真係有一個截然不同嘅分別咯。咁所以我諗喺呢一個情況底下，而尤其 Given 如果佢係自行求助個案嘅話，其實我哋係覺得應該要更加要尊重佢嘅決定。其实变相是鼓励他即跟我们去 NGO 去求助，或者是去鼓励他们去揭发这个性侵害的事件咯。所以我觉得这个豁免是很重要，令到那个法例不会是非黑即白，就是刀切，总之你见到就一定要举报，而是在这个保护儿童的这个框架底下，依然有一个酌情，或者是有一个可以去商量的空间，或者是留回给专业人士去判断的空间在这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酌情的条文，其实豁免的条文其实都是很值得去当局 去考虑纳入咯。 即是你意思是14岁以下的儿童呢都可以继续用强制举报的方法去到保障他们，是不 是？因为我想其实在那个法例上面一定有个限制，就是说他一定会有一条年龄嘅界线嘅，咁所以当然其实可能14岁底下可能都已经有一啲小朋友，佢可能真系同一个15岁、16岁嘅青少年，佢嘅 maturity 系可能系冇分别，但我谂其实因为喺法律框架底下，必须要有一个年龄嘅界线或者系切割喺度，咁所以我哋睇翻其实本地嘅好多法例啦，其实14岁底下咧的而且确好多嘅法例都系 assume 其实佢哋未必有保护自己嘅能力，所以咧我哋觉得呢个方案咧可以系值得去思考咯。 我都想請教多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你頭先提出啦，即係有啲受害人咧，佢受咗性侵之後咧，佢第一刻咧未必係想報警嘅，即係佢可能係想要需要一啲情緒上面支援啦。但係從一個即係專業社工嘅角度嚟睇咧，佢哋會點樣去評估一個受害人係咪已經即係心理上面係準備好要去報警？ 我諗呢個都係好 case by case 嘅，即係好難有一個好一個好好 stringent 即係 ABCDE 嘅一個一個咁樣可以去講得清楚點樣係一個即係點樣判斷佢係 ready 去報案。但我諗其實好如果好 in general 咁樣講嘅話，我諗至少佢要知道佢要面對嘅係啲乜嘢咯。即係尤其係譬如你其實你作工嘅時候，你要講得好仔細嗰、那個性侵害可能嗰個細節係點樣咯，或者你有可能其實喺庭上面你係會見到個侵犯者嘅，又或者係其實當佢去講呢件事又或者司法程序可能係歷時可能是一到兩年的咁樣，咁佢要喺一個好充足嘅資訊底下，佢哋先可以然後佢哋覺得哦，我可以去承受呢一啲嘅後果，或者我 OK 嘅，即係我為咗去令到得到公義，或者我要去令到嗰個侵犯者有一個懲罰，所以咧我願意去接受呢啲嘅 consequence。我覺得喺咁樣嘅情況底下，我哋先至稱之為我覺得。这个受害人他是 ready 去进入个司法程序咯。 仲有就係即係舉報嘅渠道係咪可以有一啲嘅即係中間落墨一啲嘅方法咧？咁因為見到風雨蘭嘅另一個建議咧，就係話舉報渠道係會唔會可以加入一啲為受虐兒童提供支援嘅指定服務機構咧？即係除咗而家警方或者社署之外，係咪可以即係其他嘅機構都成為一個舉報嘅渠道咧？咁就已經可以符合嗰個法律責任啦。咁你又點睇呢個建議啊？ 我覺得呢個建議都係好好嘅，因為我諗其實要 clarify 翻究竟我哋呢一個強制舉報或者舉報佢本身個原意係啲乜嘢，即係純粹係揭發咗件事，定係其實唔係就係揭發咗件事，而係俾到佢一個適切嘅支援咯。咁如果我哋報俾警察好嘅，或者係報俾警署，會唔會其實或者社署，咁會唔會其實我哋好擔心會有一個現象，就係大家覺得我打咗電話，我報咗就完成咗任務啦，但其實根本係冇 support 到個小朋友，因為我諗其實揭發呢一啲嘅兒童受虐待嘅案件，最緊要我覺得最緊要嘅嘢係可以support 到佢哋當一下嘅需要咯。咁所以我覺得喺嗰個reporting channel 個舉報渠道入邊，加入呢一啲專業嘅即係有處理開呢一對受虐嘅受虐兒童個案嘅團體，其實係一件好好嘅事咯。因為佢哋有一個 sensitivity 啦，佢哋有個技巧或者有個知識，知道點樣去 handle 呢啲 case。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好，即係我覺得係值得去政府去考慮嘅咯。 嗯，其实我哋都会预计咧，即系呢个强制举报嘅虐儿机制实施之后咧，其实嗰个情报嘅个案一定会有一个明显嘅升幅嘅，即系我哋睇第二啲地方都系有一个强制机制之后咧，就会多咗好多 case 嘅。咁你预计啦吓，即系其实喺嗰、那个譬如啲相关嘅资源啦，同埋服务配套上面咧，应该要点样随住呢个机制嘅设立而有一啲调整？ 我谂譬如话可能举报咗之后，可能个小朋友可能要即系当下要离开嗰个侵犯者啦，咁可能我要谂就系点样去安排佢嘅住宿咯。咁但系其实好多嘅业界都已经好多之前都好多讨论，就系其实根本而家嘅住宿服务其实资源短缺啦，或者其实都唔够宿位去 accommodate 呢一类嘅受虐嘅受到虐待嘅受害人嘅，咁所以呢、這、一个，我谂呢个方面，我谂政府要谂下点样去多啲资源嚟到，有多啲嘅 shelter 啦，或者系住宿嘅服务 accommodate 佢哋。另外就系话，其实好似training 嗰方面都系好紧要啦，即系可能譬如一个普通嘅学校嘅老师或者一个医生，其实佢哋如果有一个小朋友真系同佢讲，我遭到性侵害啦咁样，或者性侵犯，咁其实佢都要有个 skills 或者有个 sensitivity 去处理，因为如果我哋好似普通人咁样去处理，然后可能我哋讲嘅嘢系仲系 blame 咁嘅受害人，就觉得性侵犯之所以发生系因为你有责任，系你搞到对方系有机可乘嘅咁样，咁呢啲其实是 discourage 緊嗰個受害人佢嘅求助咯，咁所以呢一類嘅培訓啊，其實都係好重要，令到唔同嘅專業人士識得去 handle 呢一類嘅受虐嘅個案，所以我哋覺得譬如呢一方面 training 嘅資源啊，或者係配套都係即係政府都要考慮嘅咯。 OK， 好啊，唔該曬簡文琪，多謝你啊。 唔該曬。 係簡文琪就係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嘅倡議主任嚟嘅，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問另一位嘉賓嘅睇法啦。电话旁边有启创社会服务网络总监罗冠翠教授啊，罗冠翠你好， 系你好， 系嗱，头先都讲到话咧，就系当然啦，即系强制举报咧，就希望可以更加快咁去介入一啲虐待儿童嘅个案啦。咁但系而家有啲性侵犯嘅关注团体咧，就认为一啲嘅少年人咧，佢可能想向社工求助，但系咧又未必想举报，咁啊应该俾个自主嘅决定俾佢哋。你觉得呢两者应该点样平衡法咧？ 我谂就系最紧要定下界定咗个范围咧，清晰啲。因为如果我哋讲咧系好细个细蚊仔到少年人咁样咧，咁如果系少年人，当然咧我哋系会比较尊重到佢嘅意见，同埋比较上有能力去表达。但系如果好细个细蚊仔咧，佢根本系冇能力保护自己嘅，咁佢哋咧更加系需要咧我哋去关注佢啦。咁所以原则上咧系立法系一件好事，只不过系实际立法个工作咧就会比较复杂。同埋唔容易嘅，咁第一咧，我哋要界定清楚嗰个范围， 譬如我哋要强制性举报是包括啲咩人呢，佢监护人、父母啊。咁但如果佢哋係本身係施暴者嘅时候，咁当然佢唔会举报啦。咁学校嘅老师啦，同埋一啲负责照顾啲小朋友嘅社会服务机构啦。咁我哋个范围系咪淨係定于佢哋嘅专业工作人员呢，因为其他嗰啲一般嘅工作人员文职啊，或者一啲周边负责事务嗰啲工作人员都应该包括在内呢。咁所以呢个呢亦都要界定啦。如果我哋再擴闊的範圍去到一些社會性的一些地方的時候，譬如公共交通工具、公共場所，那那些密切接觸者是屬於什麼人呢？那變成這件事呢，我們都要界定得比較清楚一些。譬如鄰居，他每天聽到小朋友哭，那他算不算是一個密切接觸者和知情呢？那他是不是要去舉報呢？那所以這些那個我們受這個法例強制性舉報這個法例包含的人，咁我哋都要係界定清楚，同埋呢要睇下，第二呢我哋要睇下嗰、那个罰則係究竟係一个几大嘅罰則，係鼓励性呀，因为更加令到呢啲受虐嘅个案呢更加隐蔽啦。咁呢个係另外一件事啦。咁第三方面我哋要考虑呢，就係个时间性啦。咩时间我哋先係要强制性佢一定要举报呢？咁所以呢个亦都係令到一啲做辅导工作人员或者照顾者呢係比较上需要澄清嘅。譬如如果我哋一个社工佢係怀疑某个小朋友係受到虐待，佢要举报。咁但係佢举报呢，如果进入咗嗰个司法嘅程序嘅时候呢，咁变咗我仲继唔继续做呢、這个进行呢个辅导嘅工作呢？因为我哋嘅彼此之间个信任嘅关系呢就已经破坏咗喇。咁所以呢个时间性呢我哋都要考虑啦。咁另外呢就係、是、嗰个執行人，边啲人去執行呢？我系咪我要直接向警方报，我哋先算做系强制性举报咗，因为向社署，因为向边度咧？咁我谂呢啲问题都要考虑下咯。 嗯，头先我哋倾到咧，即系嗰个强制举报嘅年龄应该要定去几多岁啦？因为其实我哋都倾咗一点咧，就系幼儿同青少年咧，佢哋个判断能力系有分别嘅。咁有团体就建议咧，嗰条线应该划喺14岁啦，即系14岁以下咧先需要强制举报嘅。你点睇呢个年龄嘅划界呢？ 咁但係如果而家嚟講咧，應該18歲以下都受保護㗎，係嘛？咁我覺得如果一包括就應該全部包括，因為雖然話有啲小朋友咧，或者啲青少年咧，係佢比較大咗啲嚇，嗰啲少年人，但係佢可能佢心裏邊好多恐懼，佢自己都唔敢嘅，唔敢去表達或者舉報。如果側邊係有啲專業人士啊或者老師知道嘅時候咧，咁如果你有強制性舉報呢個法例之後咧，咁佢就要去報㗎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咧，应该喺个法例嗰度就要考虑清楚啦。 嗯，嗱，你都系一位资深社工啦，咁我哋都想请教你咧，关于譬如头先讲，我哋都重点讲嘅一啲性侵受害者咧，咁佢哋可能系揾咗社工求助啦，咁团体就担心咧，如果社工系有一个强制嘅法律责任去要到举报呢件案件咧，咁就破坏咗个受害人同社工嘅关系啦，亦都受害人未必系想系呢件事咧系要举报嘅，咁但系咧就有啲情况可能亦都系举报咧会更加有效咁样去保障嗰位嘅儿童啦，咁就免受继续性侵嘅情况。你认为即系作为一个社工，应该点样去帮呢个嘅受害人？点样去判断边一样嘢先系对佢最好咧？ 咁呢个就要平衡啦。如果我哋个判断系嗰个去虐待人哋嗰个当事人咧，系真系有虐待嘅行为咧，咁呢个系违法嘅行为啦。咁应该要举报。咁当然我哋点样去帮助呢、这个受害者佢嘅身心灵受过创伤，我哋之后点样照顾佢？咁呢个系个服务上同埋照顾上要考虑嘅事。咁所以个法例同埋个照顾系两样嘢嚟嘅。咁唔可以话因为佢惊住佢好怕去举报，所以我哋就唔举报啦咁样。咁但呢个明明系一个犯法嘅行为嚟噶嘛。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是、所以我头先讲咧话要喺个立法嗰个过程咧，其实就好复杂嘅。呢、这个亦都系我哋要考虑嘅其中一样嘢嚟，就点、是、样去平衡嗰个当事人嗰个福利，同埋违法者佢个违法嘅程度系去到边度？如果系咪真系违法咧，系咪已经踏咗入去犯法嗰条红线咧？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专业人士咧成日要挣扎一件事啦。咁所以呢樣嘢咧冇位即時嘅，即時可以即刻而家講咧條界線，就係我哋喺立法個過程裏面咧，要經過好多辯論， 同埋深入去去分析去理解呢件事咧，我哋先能够嗰个法例先系一个比较上有帮助嘅咁样法例咯。 OK， 好，唔该晒罗冠翠，多谢你啊。 唔该晒，拜拜。 罗冠翠系一位资深社工啦，亦都系启创社会服务网络嘅总监嚟噶。咁而家政府提出咗呢个立法建议嘅咨询啦，咁睇嚟咧，社会上面仲有继续嘅唔同嘅讨论啦。呢个时间咧，我哋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咯，拜拜， 拜拜。